咱们西边的话有潭柘寺啊， 是 有这个、这个定都阁呀、等等的一系列的北京最开始发展的一个源头，而且的话包括一些达官显贵啊，之前都在这个京西片区，包括整个京西片区未来的一个发展，因为北边南边东边发展的都基本已经差不多了，西边的话它属于一个价值的洼地。 嗯， 你要说如果说就像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可能望京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， 嗯， 十年前的望京可能只有一条主路，基本上呢它也是发展比较慢的，那时候的房价基本也就3000-5000。 嗯， 但是现在呢望京的房价一平米达到十几万了，为什么呢、 啊、 因为它所有的配套都已经齐全了。 嗯， 如果你要是买房，要是如果说看那个未来发展空间的话，京西的发展空间还是非常 不错的， 非常不错的，因为它属于一个价值的洼地。 嗯， 首先它有道路交通的支持。 嗯， 再一个呢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咱们的六环是正好是凹进了一块的。 嗯， 它距离城区的位置又非常的近。 嗯 啊， 所以相对来说的京西呢，它有自己独特的一些这种特点，对吧？ 对 啊，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去走一走，转一转，趁好现在是淡季， 对，旅游景区非常多， 对吧？也可以去了解一下，玩一玩啊。好，那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。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专题节目，明天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。我们明天再见。 苏2018年的新红枣刚上市就爆仓了，还没有收到货的朋友别着急，我们会按照订单顺序优先发货的。 对， 而且您放心啊，199块钱一箱5斤，每斤才39.8块，这个价格哪儿都买不到这么好的枣子。认准拨打4007106108，4007106108就对了。 但是呢，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，说啊，这枣子我11月初就买到了，你们怎么说才上市呢？而且这么紧缺。您啊，估计真是上当受骗了。 嗯， 而且当地的红枣熟了之后是不打枣的，得自然吊干。相比其他地方的枣子上市要晚，至少呢是11月底、12月初才能够见得着。 嗯，好枣子不怕等，安全放心，您可得留点心了。阿克苏红枣生长。